骆子渊说着看了眼孙岩，有些惭愧地说，是啊，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感情不合适，他是个有夫之妇，我不过是个过客，但是爱情来了，谁能逃得了呢？那段日子我们很快乐，饮酒弹琴，谈古论今，心系一处。我最喜欢他的眼睛和鼻子了，那双雪水般的眸子，那高挺精致的鼻梁，高贵如仙子。他呢，最喜欢我这头长发，他说从没有看到过有人会天生丽色的头发。我们那么爱对方，倾尽所有的感情啊，然后我们被堵了个现行，我惊慌失措从后窗逃走，事后偷偷地找到他，他哭得很伤心，对我说我们就此罢了，以后再也别见面了。他始终感激着他的丈夫，故而不愿意再伤害他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去了，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。七天之后我再次去找他，我想就此罢了，但发现根本做不到。骆子渊垂下了头，吸了一口气。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也是如此。虽然明知不应该继续下去，可是我们停止不了。一切回到了从前，直到那天酒楼发生的事被现场抓住，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父亲大怒，几乎将我打死。原来他已经好不容易给我定了一门婚事了，对方的门户远比我们高贵，膝下一女挚爱无比，若此婚事能成，则骆家重振声望是不在话下的。可是在节骨眼上出了这档子事，如果对方知道了，一切都会成为泡影的。父亲将我囚禁起来，强令我二人不能再来往，否则与我父子断绝。我听闻父亲见了他，给了他一笔巨资，让他不要再来找我，被他拒绝了。他告诉我父亲说他爱我，爱我并不是为了钱财，然后就离去了。我那时心如刀绞，父亲给我定的婚事根本就是个权势的交易罢了，对方那个女子我见都没有见过，没有感情何以度过一生呢？思来想去，买通了仆人送信于她，相约第二日见于密林官道入口，倒是二人私奔远走天涯。那封信送出去之后，我就寻找机会，仆人助我逃出了酒楼，但是很快的被父亲的手下抓住了，父亲对我很不信任，早留了一手了。骆子渊说到这儿哭成了个泪人。当天父亲就带着我离开了洛阳，我知道他接到了我的信肯定会在那里等我，但是我负了他。回到老家之后，我和父亲决裂，被父亲赶出了家门，后来裹挟乱军之中重新回到洛阳，我去找过他，但已经是物是人非了。杨玄之听到了这说，那狐媚之事你听说过吗？ 听说过， 骆子渊承认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 我觉得那不是他。 我曾经跟踪孙岩，见他一个人去孤坟拜祭，墓碑上写着他的名字，我认为他已经死了。最关键的是我不敢去，万一是他，万一是他的鬼魂，我负了他还有什么脸面？在二人的相互诉说之下，这段经年往事终于真相大白了。细细想来， 不管是孙岩还是骆子渊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对错。爱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对错，可以是相濡以沫，也可以是飞蛾扑火，可以是欺骗背叛，也可以是经年之后的念念不忘和黯然心伤。在众人长长的叹息之中，躺在地上的狐女鲜艳的才一动了一下，不是风吹的，使她醒来了。她醒来了，还没有起身，就在轻轻地吟唱着，歌声清纯哀怨，仿佛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溪。杨炫之和独孤信都听得出来，他的歌唱的是《诗经》中的小雅白华。这首歌的意思是，开白花的尖草，白毛把它捆成树，这个人儿远离去，使我空房守孤独。天上朵朵白云飘，甘露普降会尖毛。愿我命运太艰难，这人无德又无道。表水缓缓向北流，灌溉稻子满地头。长啸高歌伤心怀，那个美人让人忧。看那桑枝做柴烧，放入灶堂火焰高。想起那个大美人，痛心疾首受煎熬。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弃妇诗。狐媚缓缓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呜咽着，咽喉里突然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响，犹如狗在低声咆哮的声音。灯光照亮了他那张恐怖的脸，他抬起了头，与众人对峙着。火！当看到烛火的时候，狐媚恐惧地嘶吼起来，她身体蜷缩着，剧烈地哆嗦。阿狐啊，阿狐啊！孙岩走了过去，想抱住她，被她一把推开了。彭越说的没错，他的力气的确很大，推的孙岩仰面倒去。 阿狐啊，我是阿岩呐，阿狐！ 孙岩大声地叫着。 阿岩，阿岩，阿岩！ 狐女兀自呢喃，低着头，好像在思索。很快，她猛然抬起了头。 阿岩！ 孙岩见他认出了自己，开心地笑了，走过去抓住了他的手。 啊，是是，我是阿岩呐，我是你的阿岩呐。 阿岩，阿岩，阿岩，我对不起阿岩，我对不起阿岩。 狐女再一次推开了阿岩，低低地哽咽着。 我对不起阿岩。 显然他并没有认出孙岩来。在大殿的另一处，歌声响起来了。唱歌的是骆子渊，他端坐在堂，慷慨而歌。看着狐女，他泪流满面。狐女的身体一颤，骤然间将脸转向了骆子渊，嘴里小声地重复着骆子渊的唱词。 树下即门前，门中露翠殿。开门郎不知，出门采红莲。 狐女唱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 但是格外的分明。骆子渊笑了，他泪流满面，口中依然继续着：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，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，只莲怀袖中，莲心彻底红。狐女那唯一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大了，歌声也颤抖起来：只莲怀袖中，莲心彻底红，一郎郎不至，仰首望飞鸿。阿狐啊，你还记得这首西洲曲？骆子渊走过来，看着眼前这个女子，痛心疾首地说：阿狐，我对不起你呀。 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唱洛郎的歌？ 我就是洛郎啊。 洛郎，你是洛郎吗？你是洛郎吗？ 狐狸的表情突变，关切而激动地看着骆子渊，仔细地打量着他的脸，每一寸都不放过。 是，我是骆子渊。啊，你是骆子渊，你是我的洛郎。 狐女伸出了手，抓住骆子渊披散下来的长发，她突然哭了起来： 啊，我的洛郎，就有这样的头发。 阿狐，你终于认出我，我对不起你。 那日，洛郎，你奈何负我？奈何负我？ 原本悲伤凄切的狐女突然尖叫一声，猛地扑向了骆子渊，噗！一声闷响，骆子渊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。不光是笑容，他那身体也骤然一抖。骆子渊睁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低下了头，顺着他的目光，众人齐齐地看去。一柄剪刀插入了骆子渊的胸口。 阿虎！ 骆子渊扑通倒地，双目流泪。 你终于没有放过我，好，如此，你便原谅我了。 说完了，他颤巍巍地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丝帕，一块上面绣着一对鸳鸯的丝帕。 阿狐，还认识吗？是你给我的，我一直带在身上呢。 狐女一把抢过了那丝帕，仔细的端详，她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。骆子渊深情歌唱，双目流泪： 鸿飞满西洲，王郎上青楼，楼高望不见，今日栏杆头。 栏杆十二曲，垂首明如玉，眷恋天自高， 海水遥控绿。 狐女回应着说： 海水梦悠悠，君愁我亦愁，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 忽然抓着那丝帕，他盯着骆子渊说： 你是洛郎？洛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终于认出我了，我好高兴啊。骆子渊紧紧地抓住了狐女的手： 阿虎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 别说了，我…… 虎女的声音突然停住了，她从旁边茶水的倒影中看到了自己的那张脸。 我怎么了？我的脸怎么了？ 虎女双手抚摸着自己的脸，大叫一声：“ 我这是怎么了？火，大火，洛朗，大火，我……” 她叫着，哭得歇斯底里，之前所有的记忆瞬间恢复了，轰然而至了，这让虎女手足无措。最后她发现了自己身上衣服上的鲜血，手上的血，她认出了那把剪刀，那是她自己的剪刀。虎女扑在了骆子渊的身边，痛苦万分：“ 洛朗，是我杀了你吗？我杀了你？” 骆子渊笑了：“ 阿虎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”“ 嗯嗯。”虎女急急地点着头。“ 那就好。” 骆子渊胸中拥血，自知时间不多了，他转脸对杨炫之说：“ 大人，我有事相求。”“ 说吧。”此情此景让杨炫之也是伤感万分。“ 阿虎是个可怜人，还望审查清楚，还他清白。”“ 你放心，此事我会秉公办理的。”骆子渊看着道品，目光温和地说：“ 道品，大人，道品乃我知己，定不会杀人，他的身世希望你不要公之于众。” 杨先知语气已经开始颤抖了。“ 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他果真是……”“ 骆子渊点了点头，对道品说：“ 道品呢、这二位大人并非歹人，皆是忠义之士，你的秘密可以对他们说了。” 道品动声说：“ 先行，你就放心吧。” 骆子渊紧紧地抓住了虎女的手，笑了笑：“ 我昨晚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昨晚何事？”“昨晚你有没有碰到一个僧人？” 虎女急得泪流不止：“ 我……”“ 你若还记得，去一五一十告诉这位大人。”“ 我明白，我会。你不要说话了，我要说的话不多了。” 骆子渊面白如纸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艰难转过了脸，对孙燕说：“ 孙兄，对不起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 孙燕仰起了头，仰天长叹。虎女在这个时候才将目光放在了孙岩的身上，在她认出孙岩的时候，双手掩面。骆子渊明显到了弥留之际，他的呼吸开始急促了。“ 孙兄，原谅啊！” 孙岩缓缓地走过来，坐在了骆子渊的旁边，说：“ 去吧，安心去吧，贫僧原谅你，如此就好。 孙岩面带着笑容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 洛朗！ 虎女尖叫了一声，扑倒在尸体上，放声痛哭。 那么，

虎女双手抱头，表情痛苦，似乎是在苦苦地回想着。过了一炷香的时候，虎女缓缓地抬起了头。大人，昨夜之事，民女只能记得零碎的片段。民女好像看到一个光头的僧人，但不止他一个。 还有何人？ 一个。 虎女闭上了那唯一的眼睛，身体颤抖，努力地在搜刮着记忆。然后她沉沉地说：“ 一个壮汉，他杀了那僧人。好多刀啊，好多刀，到处是血，他好可怕。” 杨玄之积极地问：“谁？这个人是谁？” 我看不到他的脸。 虎女的鼻子开始流血，身体在剧烈的摇晃。孙岩见状不妙，在旁边大喊起来：“ 大人，求你别问了。” 他， 虎女尖叫了一声，从回响中挣脱了出来。 大人，您也看到，他的额头上边有一个巨大的瘤子。 啊！竟然是他！独孤信和杨玄之同时惊叫起来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这个人基本就确定了。 杨玄之说着，郑重地朝虎女施了一礼。 那头上长有巨瘤的，与命案有关的，目前只有一人。 独孤信朝彭越点了点头，彭越带着人出去了。 虎女淡淡地说：“ 如此说来，民女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” 杨玄之郑重地说：“多谢了，你的证词十分的关键。” 那就好。 虎女低下了头，看着死去的骆子渊，他笑了笑，然后扭转身体朝着孙岩跪拜：“ 相公，感谢你的悉心照顾，对不起，还请原谅。” 青色的僧袍衬着孙岩那一张苍白的脸， 他像是失落了，又像是解脱了。他说：“那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 你保重。” 虎女说了一声，双手抚摸着骆子渊的脸，然后突然拔出了插在骆子渊胸口的剪刀，猛地朝自己的脖颈刺去。“拦住他！”独孤信第一个发觉了异样，冲过去想夺下那剪刀。然而锋利的剪刀已从虎女的咽喉处刺入了，自脖颈后露出了坚韧，那么用力，显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。虎女狠命地拔出了剪刀，鲜血喷射，如同微风在呼啸。房间里大乱了，孙岩扑过去抱住了虎女的身体，他颤抖着说：“ 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这是何苦啊？” 虎女呢喃着，口中喷着血，她艰难地朝着骆子渊伸出了手：“ 尘世已了，此身此骨，还于清风明月吧。” 说着他的手重重地落下了。 官舍大殿的前面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木柴堆，火把投入，熊熊烈火轰然而起，映出了柴堆上两具并排的尸体。大风呼啸，雪花纷飞，浓烟升腾向上，缠绵着，变幻着，升入高空。那里有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没有屠杀、黑暗和冰冷的世界，那是另一段旅程。而欣慰的是，这两个人终于可以作伴了。南无，孙岩高宣着佛号，亲自为虎女和骆子渊做法事。杨玄之、独孤信等站在后面，双手合十，潜心祷告。彭越带着军士回来了，两手空空。杨玄之皱起了眉头，人呢？ 不在寺中， 逃了。 把守寺门亲事没有发现啊，小的带人搜遍了全寺，也不见踪影，也不知是怎么跑的。 听到这儿，独孤信说：“刘胡这人，屠户一个，身手了得，只要想跑，自有他的办法。”杨玄之转身回到了屋里，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 大殿里众人围坐了下来， 外面的火堆烧得轰轰烈烈，火光照亮了整个大殿，也照亮了一干人的脸。 有几个疑问， 杨玄之说着。第一，柳湖为什么要杀法昌呢？ 他不过是个屠户，与法昌素来没有恩怨。若是为了钱财，那法昌除了一身僧袍是别无他物的。 第二，一般的凶手杀人之后大多立刻逃掉，而刘胡为何要带着法昌的尸体来到永宁寺呢？这岂不是有暴露的危险吗？ 是啊。 杨玄之的这两个疑问难住了大家。独孤信环顾四周，他说：“ 是啊，大人，疑云重重，但我觉得刘虎有此举，恐怕是另有所图。他杀法昌的原因我不清楚，但是他胆敢回到永宁寺，说明这个永宁寺是有他作案的目标的。 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啊。大人说的是，法昌从盗品盗红的东库盗走的东西吗？”杨玄之微微一笑。 现在想来，导致法昌丧命的唯一理由只有是偷盗那个东西了。 是，独孤信说，诚然。若是那东西乃是无价之宝，被刘胡见了，简直动了邪念下手，也说得过去。 独孤信说着，然后杨玄之、独孤信、彭越这三个人的目光望向了对面的两个人。 刀品和刀红坐在地上，面色复杂。此刻房间里的闲杂人等全部被杨玄之支开了，只剩下了他们五个人。杨玄之胸有成竹地说：“ 二位啊，怎么你们还不打算说吗？” 独孤信看着道品：“你们尽管放心，任何事情我三人皆不会说出去的。” 道品长叹了一声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 事到如今， 好吧。 道红盯着道平，声音都发颤了。 你确定了？ 道平淡淡的一笑。道红啊，事关这么多条的性命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此事如同一块巨石一般压在贫僧的心头，也该说了。此外，贫僧相信洛子渊。 然后道平的脸色微微的变了， 换上了无比肃穆之色，改跪坐为端坐，双臂展开，宽大的黑色的丝衣飘落， 他扬起了下巴，火光之下整个人顿时显得高贵无比。 道平一双清澈的眸子环顾着众人说，诸位全且听贫僧一歌如何？ 杨玄之三人点着头。 道平对道红微微的点了点头，然后道红一转身，从旁边取来了一只小鼓， 卷起了袖子， 端坐于道平的身后，击鼓伴奏。道平展开了手中的纸扇，慷慨而歌：全去生道错，由来死路长，怀恨出国门，含悲入鬼乡，碎门一时闭，幽亭起复光。 说着他把身形缓缓地站起来， 伸展着双臂踏歌舞动，声调悲壮。死鸟吟青松，哀风吹白杨。 道平以纸扇为刀做劈杀之态，然后他潸然泪下： 昔来闻死苦，何言身自当。歌罢最后一句，道平的动作戛然收拢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仰头低低的叹了一声： 诸位可曾听过此句啊？杨玄之等人早就面色巨变了，此时纷纷的坐直了身子。此乃孝庄皇帝的绝命诗啊！ 当年孝庄帝被权臣尔朱兆勒死之前，何日泪写下了这首绝命诗，广为传唱，天下万民闻之悲痛啊。道平转过了身，直面杨玄之三人说： 贫僧正是当年应该被摔死陪先帝于地下的那个不孝之子。 房间里一片寂静， 杨玄之三个人目瞪口呆，对道平的身份虽然先前是有所怀疑的，可成了现实反而越发令人震撼心神。 臣 杨玄之， 臣独孤信， 彭越，参见太子殿下。三个人齐齐起身，整理衣衫，恭恭敬敬地跪倒在道平的面前。道平坦然地受了三人一拜，随即笑着说： 好好好，都起来吧。当年的太子早已经死了，现在贫僧不过是个普通的僧人而已。 啊，位不位，国亦不国，与贫僧亦无关。 道平重新坐下。 三位大人，命案当前， 有个想问的，尽管问吧。贫僧定当坦诚相告。 杨玄之沉吟了一会儿说，不知昨夜法常从殿下的东库居所偷走的是何物？虽然道宏先前说他不知道被偷走了何物，但我想他怕是说了谎了。 道聘闻言不由得面红耳赤地说， 是啊，这个东西是先师留下来的， 说起来还和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。那时贫僧还年幼，事情并不记得清楚，只记得和父皇分离，嚎哭流涕，眼睁睁地看着父皇被押入车中，骨肉分离啊。 道宏在旁边接着说， 是当时陛下和太子殿下被囚禁，贫僧一干禁卫十五人打算夜闯永宁寺，拼命也要救出，但是冲进去之后发现陛下已经被押走了，而且敌人防范森严，很快将我们斩杀殆尽。贫僧身受重伤，被寺里的一位高僧所救，贫僧知道太子殿下恐怕很快也要遭遇毒手，便祈求高僧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贫僧救下他。这位高僧很快就同意了，并且请来了多罗大师商量。 听到这儿，杨玄之十分吃惊， 多罗大师那个时候就在永宁寺了？道宏笑着说，多罗大师传法松落，与这位高僧私交是甚好的。 道品接着说， 接下来是一段苦肉计啊，当然贫僧也是事后多年才清楚，多罗大师用了他的秘法，将道宏师兄的亲生儿子易容成贫僧的模样，对调之后将贫僧偷换了下来。 哦，杨玄之等人齐齐地看着道宏，所以鼓楼上摔死的太子是 贫僧的儿子。道宏仰起了头，虽双目赤红却毫无悔色。当年贫僧是个死囚犯，若不是先帝开示，贫僧早成枯骨。先帝对贫僧有再生之恩，所以贫僧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先帝的血脉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得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重生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 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半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走在春天的路上》，李冰雪作词，梅光辉作曲，吕薇演唱。 冰雪消融，风轻轻流淌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。